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说实在的，如果沈长青的父母来，他还真的没有充分的应付经验，不过也没什么，兵来将挡就是了。周开家暴的事情一经披露，掀起了轩然大波，社会反响极大。收治赫尔普的医院更是震惊，立即提升了赫尔普的待遇。池小池来到医院，在护士的带领下见到了许久未见的赫尔普。周开挑选的宠物医院亲近远人，条件一流，有专门供狗狗玩耍的游乐场。池小池来到游乐场边时，有几十只狗在场中追逐嬉闹，一时分不清谁是谁，他索性喊了一声 赫尔普。 一只正叼着玩具飞碟摇头晃脑的拉布拉多回过头来，看到沈长青，他茫然了片刻，好像不太确定来人是谁。脸是熟悉的脸，但又好像不是那个人。然而只在片刻后，他就丢下飞碟，撒腿飞奔到池小池跟前，嗅了嗅他的鞋子后，绕着他欢快的打转，发出欢喜又愉悦的呜呜声。池小池蹲下身，抱住赫尔普的脖子。赫尔普信任地伸长了毛茸茸的脖梗，将最柔软脆弱的地方交给池小池，呜呜地哼着，爪子搭在他肩上，窝在他怀里轻轻地蹭，像是在撒娇，又像是在安慰。池小池动手检查他身上的伤势，因为需要治疗，他胸腹处被剃掉的毛还未长出。他躲躲藏藏的不肯给池小池看，一个劲儿的拿湿漉漉的黑鼻头去蹭池小池的侧脸。池小池像是明白他的心事，摸着他的后颈轻声安慰道， 毛掉光了也帅气哦。 赫尔普这才乖了，倒下翻开肚皮给池小池摸。等到他躺平，池小池才发现他胸前的毛被剃成了个星星。池小池肆无忌惮地嘲笑他。赫尔普歪歪脑袋，本能地知道主人很开心，就伸爪搂住他的小腿，水灵灵的大眼睛眨巴眨巴的，安静地贴着他，乖得不像话。池小池把赫尔普抱起来，在场边的长椅上坐下，望着灰蒙蒙的天出神。对于猜中池小池的心思这件事，061已经有了经验。 狗肉在那边会很好。 他当然会很好，狗肉的眼睛也有问题，但论到抢吃的，我还没有见过有人能抢过他。他聪明得很，还会藏骨头，不会挨饿。 池小池养过狗，他能理解沈长青的心情，他是亲眼看到狗肉走的。狗肉在临走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年病状况，已经跑不动了，叫不动了，连烤酥了的骨头都咬不动。池小池喂他吃的，他咽不下去，只能含在嘴里，但即使是这样，他也不肯死。他拖了一天又一天，打针吃饭，渐渐瘦得没有肉了，只剩下一把骨头。池小池那段时间推掉所有的工作，一天到晚地陪着他，抱着他。 狗肉都没有肉了，只能用来炖汤了。 狗肉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表示抗议，但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在他更加痛苦前，池小池带他去医院注射安乐死药物。一针打下去，过了20多分钟，他却还在深一声浅一声的艰难呼吸着，爪子抱住池小池的胳膊不肯放开。池小池抱着他， 狗肉，走吧。 狗肉不肯死，一双眼睛已经蒙上了死的阴郁，却还是直直地看着池小池。池小池闭上眼睛。 埋埋，走吧，安心地走吧。 池小池说完这句话后一分钟左右，狗肉走了。大概是他误以为他的另一个主人来接他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一只狗像狗肉一样鸡贼蔫坏又爱跟主人抢饭吃的狗了。对主人来说，养过的每一条狗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当初赫尔普的死才会彻底摧毁沈长青最后一丝活下去的希望。 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事情， 狗肉是寿终正寝的，对流浪狗来说已经算是相当完美的结局。 我知道的，我早习惯了。 池小池想着当初那个和他一起去喂狗肉的人，他发呆间突然觉得身侧有点异样，他偏头一看，竟然看见不知什么时候有只玩具狗趴在了他的胳膊上，乌溜溜的眼珠望着他，看上去乖巧无比。061温润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我用周开的回忆值从仓库里兑出来的，安慰安慰你。 他必须承认，刚才有一瞬间他很想现身出来抱一抱池小池，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冲动。池小池无法接受肢体接触，玩具的拥抱和接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说起来也是古怪，看起来无所不能的池小池偶尔露出困惑和苦恼的模样，竟然让061生出了无限的保护欲。看到凭空出现的玩具狗，趴在他腿上的赫尔普起了点兴趣，张嘴想咬，却被池小池按着脑袋压回了膝盖上。主人不让碰，他也就乖了，只是那尚不死心的小眼神看得人忍俊不禁。池小池把玩具狗拿在手中端详。 六老师， 嗯， 对一个系统要多少积分啊？我走的时候能把你带走吗？ 池小池问话的时候口吻是半开玩笑的死不正经，但061一颗心却被那灿烂的笑颜击中了似的，半天都没回过神来。他认真地想了想这个问题， 带完你我还有90次任务，到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去你的世界看你。 好吧，到时候我做饭给你吃。 天上落雨了，赫尔普和其他狗狗一起被护士领进了狗舍里。赫尔普依依不舍地和池小池做了告别。池小池驱车回到住所，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饭。吃过饭后，他洗漱上床，选了一本哲学课本让061念着准备睡觉。在池小池呼吸变得均匀起来后，061合上了手中的书，闭上眼睛。再睁开时，周身的光流散去，白衣黑裤的061已站在了主神空间的大厅里。他迈步朝须臾之间走去，他有些话想要找主神谈一谈。须臾之间中四处闪耀着金属的薄光，然而定睛一看，却都是雾化的数据流体，最终注入了最中央的主神之脑。脑部缓缓蠕动，不知从哪个褶皱里发出低沉的嗡鸣。 你来了。 061站在巨大的主神面前，礼貌的一躬身。 任务结束了吗？有什么事情？ 061抬起头，他的五官天生俏艳，如果不是清冷干净的气质将艳丽的轮廓柔和化，难免会显得过于轻浮。 我来是想要问一问，您的计划究竟是什么？ 061的口吻非常温和，听不出兴师问罪的意思，因而主神也不好因为态度问题将他赶出。 计划还没有成型，目前还处于机密阶段，不需要向你透露。 那么我认为成型后再投入使用更加稳妥。 你是什么意思？ 061态度温和且坚决。 我的意思是，我拒绝继续参与这个计划。 主神默然片刻，再开口时声音转冷，更隐隐透着几分怒意。 我给你这个机会，是认为你配得上。 这就是在说061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机会是给我的，风险让池小池去冒，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您要我再说下去吗？这样您就真的没面子了。 主神不说话了，而这份沉默从侧面印证了061的猜想。那份不能透露的计划和池小池第二个世界就被摇进 A 级难度息息相关。 Thank you.